就是开始之前呢，就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来这儿蹲点哈，然后看说，哎，开始留言了。看到 Looper 上单雷说，这是道道姐吗？道姐，你什么时候这么摩登了？哎，我想请问一下，在你的印象当中，我到底是一个多么落伍和不摩登的人？我一直很潮好吗？不潮没有花钱啊。好了，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跟我来多多的互动一下。好，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直播，不知道你对我今天的妆容还满意吗？这两天我都是烈焰红唇加上黑色的衬衫。好，那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我觉得他应该是至今为止身份最让我惊诧也最让我佩服，同时呢真的我对他产生非常非常浓厚的兴趣，想要了解他。这是一位退役的警花，然后呢还是一个优秀的编剧，同时又是一个优秀的音乐人。让我们欢迎西子。欢迎西子。 嗨，大家好，我是喜欢写歌的编剧西子。 哇，喜欢写歌的编剧，我觉得太棒了哈。对，我刚才还想呢，说编剧和这个歌手到底怎么样去联系在一起呢？哎，结果真的编剧就是编剧。 谢谢。 这个逻辑非常的强哈。哎，西子，这个刚才我也是介绍了一下，是介绍了你不同阶段的三种身份。先是之前是念过军校，是不是？ 是。 那是什么时候？这个方便跟我们透露一下吗？ 可以的。我是2013年考上的天津武警后勤学院。在那边念了三年的军校。 哇，天哪，简直太棒了哈！三年军校是不是特别苦？ 其实比起苦来其实非常的充实 啊， 而且生活其实非常的有规律。 对，我觉得这点很好，就是生活特别的有规律。你知道吗，其实曾经我家里就我父母的一个愿望，就是希望我将来能够读军校，就是当一名军人。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可能是就是没有那么强的规律性，然后我还是退缩了。 没有啦，去到那个环境其实自然会带得非常规律。 也是哈。对，那因为刚才跟西子聊天，然后西子就讲了一个我觉得是他的经历哈，但是挺好玩的，就是说他之前参加超级女声的时候啊。 是是是。 对，我说特别的紧张，然后那个弹吉的手都在抖，但是因为我才艺表演是双截棍，所以我晋级了。 没错，是这样的。其实也非常的尴尬。 没有啊，我觉得很好啊， 因为第一次上台比较紧张。所以说当时还选择了吉他弹唱，只顾得上唱，然后吉他的腿就一直在抖，导致歌曲的音准就有点不太好。最后是因为才艺表演比较特别，所以直接晋级了。 哇，好棒啊。 谢谢。 对，其实这也是每个人都必经的一个历练嘛。对，今天西子来呢，先刨去他警花的身份，刨去他这个编剧我们可以待会儿聊一聊啊。那今天主要身份给大家呈现的就是音乐人。那如果要是对我们今天的嘉宾感兴趣，尤其在听的时候他肯定特别想知道我们的嘉宾长什么样，那通过两种方式就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啦。第一种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还有一种呢就是在易直播 APP 上面搜索活力982，点进来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的。希望各位老铁也能够把礼物刷起来啊，把热度炒上去，大大大麻花进入直播间，谢谢。刚才这个上单雷说是户籍警，不是这个啊，就是真正的 武警。 是的，其实应该是，如果要是一直走下去的话，应该是军医，对不对？ 是的，这个专业其实它跟你以后工作从事的岗位其实还是不是特别相关的。 哦，不相关。 看部队的岗位需要什么？ 明白了。 对。 好的，这个我确实是不太懂啊。好了，那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跟我互动。好，那么首先我们就来今天的一个开场吧。 好的。 好，那么 第一首歌呢，我打算给大家带来一首我人生中第一次的原创歌曲。 第一次的原创歌曲。 对。 好的，这首歌叫做 Bad Girl。 是 坏女孩。哎，其实叫 Bad Girl 这个歌名的歌特别特别的多 啊。是的。 对，而且基本上还真的都是女孩唱的。 是。 对，那坏女孩到底是一个什么形象啊，就是怎么个坏，打引号的坏。我们来听一下西子的演唱。 好的。 怪想法，还做着白日梦的 bad girl。 好多人说你就是一个 bad girl Oh bad girl 喜欢看动漫却不懂看颜色的 bad girl没有想法跟着现实步伐害怕挑战内心真实所想 Go girl 太完美我害怕太完美是陷阱、哦哦、是时候是时候别太快是时候是时候去追逐事情别评论你是你很多事情不能定论别评论做自己想法跟着现实步伐害怕挑战内心真实所想 Go girl 太完美我害怕太完美是陷阱虽然他们说你就是一个 bad girl Oh bad girl 弹着木吉他还做着白日梦的 bad girl 谢谢 bad girl 这首歌应该唱的就是你自己吧 是是 对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对你的这种转变啊，因为身份我觉得转变的可能有点突然或者说有点大可能会很不理解你家里支持吗当时 其实说实话就没有父母看着自己的儿女往火坑里跳的 这是往火坑里跳爸妈说哎呀一拍大腿你怎么能这样 对嗯因为音乐确实是一个非常难让你安稳的一个职业 对就是大家可能怎么说呢有些人啊是真的很喜欢音乐很热爱音乐这是他们的梦想 是 所以如果要是他们不去追逐的话就觉得好像这一生就枯萎了活着如行尸走肉般 对 但是有的呢可能是看到哎你比如说这个知名的音乐人谁谁谁一年赚多少钱你看他多么的光鲜亮丽所以他也想往这方面去发展 是 就是两种不同的目的但是我觉得音乐就是包括所有的文艺艺术行业可能都不是那么好走的这条路 对 那你当时是你是因为什么而去喜欢音乐的呢 其实这个说到我和音乐的渊源我是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真正的喜欢上流行乐我记得当时我的父母作为生日礼物给我买了一套步步高的随身听 哇那个时候好棒啊 对还有一盘其实他给我买的是英语磁带但是对对对还有一盘对对对还有一盘那个孙燕姿的同名专辑 哦哦哦 对当时就是我非常惊艳听了她的声音和风格我觉得哦原来音乐的魅力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她那盘磁带被我听到现在磁带都不能听 是吗就反反复复的听 反反复复的听 是哪张专辑是第一张专辑 不是是她的同名专辑应该说是第三章或者 第 四章了 哦 对 我现在已经分不清他这个第三章里面都有什么歌了、 啊、对对 对, 对 好吧那真的可以说是孙燕姿是你对于音乐的一个启蒙吧 对对 对, 对 但这个还真的也要感谢爸妈要不是说这一盘磁带可能你还没就一下子就没有那根筋迸发出来了 对没错就听了他的音乐之后其实非常有想创作音乐的冲动就觉得他能把歌唱得这么好听如果我的歌也能写好听会不会有人听呢 哎是但是你这个光有这个梦想当然是好事哈可是呢你要写歌是很麻烦的它需要有一定的专业的知识和乐理对那你后来就去学了吗 就是其实是没有的因为当时其实这个梦想是被我压制在心底的因为当时可能小的时候性格比较害羞不太跟别人表达其实没事干的时候就自己听听歌看看书就所以没有人知道 好安静的女 子对没有人知道我是特别喜欢音乐的所以自己写歌的时候也没有说专门去学周围也没有这样的环境其实就是自己写自己想到的感受写成歌词 先写歌词 对自己谱成旋律 对。 可是这个旋律我其实一直都不太了解啊，就如果要说谱曲的话，那是怎么去写呢？比如说这五线谱，你是给它写一个简谱，还是说写出一个什么样的旋律呢？ 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录音。 哦、 对，随身听它不是有录音的功能吗？ 对对对。 所以说你想到什么旋律歌词写好、你就录出来就可以了，其实没有那么麻烦。 哦，原来是这样。 对、 科技改变生活，感谢高科技。 对对对，是。 对，现在可能就更加的方便了。 对 对。那后来是慢慢的又去接触了吉他，对吧？ 对，这是我上高中之后才去接触的吉他。 嗯， 感觉也是弹着吉他唱着歌好酷的样子， 对吧？我觉得女生可能都有一个自己当乐手的梦，要么是当吉他手， 对对对， 要么是当鼓手，要么当二胡手。对，反正你总得会一样嘛，键盘手什么的、哈。 对 对，我觉得可能女孩子的套路都差不多，但是能像西子这样就是实现梦想并且说一直坚持下去的，还真的我觉得不是特别的多 啊。没有了，谢谢 吧。西子现在主业还是编剧，对吧？ 对，是 对 编剧。 其实这个编剧呢也是非常的神奇。我以前其实我总在脑内幻想一个场景，就比如说这个编剧大大哈写好了剧本，然后呢拿到了片场呢这个投资方的金主爸爸呢，这个可能是哎我觉得这个女一号啊去演，然后可是说我觉得你个这个剧本这么说不太好，那可能是台词一直背不下来吧。然后他说啊，你要不要改一下？然后等到那个改完了之后说，哎，哪块又不太好，你要不要改一下？然后我就每天都是脑内这样的一个场景，我就觉得哎呀，那这编剧是不是好累啊？ 其实编剧他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来说、就是创作的过程中这种反复推翻、反复重建这种过程是非常普遍的。 哦，真的吗？ 对，而且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您说那种情况。 是吗？ 可能导演看了觉得这个地方不利于拍摄、让你怎么改一下。制片看了觉得不符合市场，你要写得符合市场一点。 那万一有没有说导演跟制片打起来了？我觉得好、 这个、 我觉得不好。 对对对。这在我们公司就是讨论剧本的时候、经常大家会出现这种讨论的热烈氛围。 哦，然后最后愤然离席。 没有了。 没有没有，开个玩笑啊。对，哦，原来是这样，看来都是普遍情况，因为一个行业有一个行业特定的这样的环境。 对 对，可能慢慢的话你也会习惯了。 对，已经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 对 对，好了，那么我们先聊到这儿哈、大家还是今天因为是以音乐人的身份做客我们的直播，所以呢还是要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歌曲。 对， 第二首歌这也是自己的原创，今天都是自己的原创。 是，都是自己的原创。 第二首歌的名字叫做 I don't know why， 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 这也是比较迷茫吗？还是写什么的一个点？ 其实这个歌曲的出发点很简单，就看歌词会知道这是一首写给好朋友好闺蜜的歌。 好闺蜜， 其实就是向往一种简单自然的生活状态，不要那么复杂，就是 I don't know why、我不知道为什么，很随意的一种状态。 好的，我们来听听看啊。I don't know why， 这是献给闺蜜的歌。 对， 如果你跟你的闺蜜一起听或者一起看节目的话呢，那一定要注意听了。 好， 来自西子。 如果你剩下很多空的假期，我刚好知道不错的咖啡厅。如果你穿上一件白色 T 恤，我会搭配一件红色外衣。你说你向往简单的呼吸，我开始收集纯粹的风景。是谁说距离让我们忘记互相怀念是我们的默契。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I don't know why 可或缺。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I don't know why I 想起你 I don't know why， 非常轻快的一首歌，这是唱给闺蜜的哈。 对 对，哎，如果你要休息的话，我可以介绍不错的咖啡厅。你跟你的闺蜜是这种状态吗？ 对，之前就是有一个好朋友，对，我们经常在周末的时候，就制定好去哪游玩的计划，然后 这么好，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首歌也是送给她的，对，她也非常喜欢的音乐。 对，跟闺蜜在一起认识几年了？ 认识三年了， 三年了， 对， 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种闺蜜， 是 是 是， 对，我觉得女生和女生之间这种友谊很难得， 对， 就是我觉得现在不都流行说塑料姐妹花， 对 对吧？就看起来表面，对呀，哇，你好美哦，经常。大家可能会在这个各种各样的场合收到这样的赞美啊，哇，你好美啊，啊，你又瘦了，然后明明知道自己腰粗了两圈，好吗？然后对你还要笑一笑，就是所谓的这个打引号的塑料姐妹花嘛，对，但有塑料姐妹花，就有那种铁瓷姐妹花， 对 对，就女生的友谊，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其实要说想要获得真正的情谊很难得，但一旦要是获得了，就会非常的稳固。 对对对， 是的，这是一首献给闺蜜的歌哈。那其实刚才呢，有好多的朋友都在问我之前问过你的问题，对，然后就说这个编剧，哎，大家都对编剧比较感兴趣哈，说这个编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什么样的工作？其实我觉得 每天都需要干些什么？ 很简单，写本子。 啊，写本子啊？ 对， 是命题作文还是开放性的？ 这就看制片方和你合作的人了。 哦， 对， 那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要是写一篇抽象的散文，可以当本子吗？ 这不符合拍摄要求，肯定是不可能的。 哦，拍摄必须得是有人物， 对， 有时间那种继续的那种， 对，有事件有矛盾的 啊，还得有矛盾。是，那你哎，我想问一下，你偏爱写这个 HE 还是 BE？ 我偏爱其实比较写 HE， 我也是，我特别，我要说那个就是，哎，这个本子写得有多好，或者说一篇文章写得多好多好，但是一旦它要是 BE 结尾，我就不看了，整个推翻， 对， 我实在接受不了。 其实这是跟人的心态是一样的， 是吧？ 对，人如果比较乐观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喜欢圆满的结局， 是吧？对，很多人就喜欢这个，大多数人都是喜欢 HE 的， 对， 但有些作者匕首他就喜欢写 BE， 啊，气死了！尤其是有一些大大， 对，这个看网络小说的人可能比较倾向于后者。 哦，真的吗？ 对，虐文嘛，虐文比较热。 哦，虐恋情深， 对 对。但我是觉得，就是有人说的好。那个太太中间怎么虐没问题，但是请你给我 HE。 对 对，哎，你之前有过就是说自己在网上写文章，就是写这些网络的文章或者说小说的经历吗？ 其实因为之前一直在部队嘛，就是闲暇的时间也会写写小说，当时就是还是没有机会上网的 啊， 所以说都是手写稿。 手写稿， 对， 哇，现在手写稿很珍贵的。 对，我记得当时写的那一本，真的是装订起来就像读者的一年装订册那么厚， 真的。 对， 哇，那你可以发表了，我觉得。 对对对 对，发一个就是散文合集。对 对，但是人就是创作者，很多创作者都知道，他写到最后再看以前写的东西，其实是惨不忍睹的，就是没有那种想要把它发表出来的 欲望。 对，但是歌曲就不一样，你像我刚开始唱那首 Bad Girl， 是我在小学二三年级写的，但他拿出来依然有那种心境和那种环境下的感觉，它和小说和创作就不太一样了。 是的，因为那个小说和创作它是纯文字的东西， 对， 你什么心境下写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实话实说什么样的水平， 对 吧？ 对 对 对，没错。 但你歌呢其实也是一样，但是呢它歌因为有旋律，它所以就会比那个纯文字的作品要更加的怎么说，会让人更加有引人入胜的感觉。 对，对 对，好啦，那么还剩5分钟的时间，我们上面呢再来唱一首歌好不好？ 好 好的，那第三首歌还是一个英文名字啊。 对对对， I realize 对，我意识到，哎，我突然间想到是什么什么什么，是这个意思吗？ 对，哦，没错。 好的，嗯，那这首歌来自西子，我们来听一下。 I realize that everything has changed.You run forward, run forward, leave me alone. Just a hello, hello, and hello. I can't hear it anymore. All the little, little, little, little, little, little, little memories.Hidden among the stars of the past leave me to believe in you If you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really got it Like a lost love in the dark It's a mystery to me And I wait 这首歌，哎，我觉得你这声音特别特别的清透，就是很小清新的那种，然后又带了一点慵懒，然后又不是说特别刻意的那样的。 其实是不需要使用什么技巧，很干净。 哇，这是你的本声吗？就是没有经过训练的那种。 对， 那挺难得的。 对，其实我个人比较崇尚的风格，也是比较简单干净的，不太喜欢炫技的那种。 那你会喜欢陈绮贞吗？ 对， 的歌， 陈绮贞和孙燕姿是我的 是你的最爱。 对， 是的，因为我刚才听的时候说，哎，怎么感觉好像仿佛在听陈绮贞的歌？对，有一点点像哈。你会介意别人说你跟别的歌手，声音有些相像这种？ 不会的，我会很荣幸啊。 真的吗？ 对， 哇，太棒了！这个回答我给满分。对，好了，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就是编剧、音乐人、会写歌的编辑哈。对，西子，那其实西子就是他的本名，这点好像所有人都那个， 对， 会比较惊讶。 对，所有人见面第一句，哎，请问您叫什么？我叫西子。什么西子？ 啊，不好意思，我就姓西。 对，说啊，就姓西。 对， 然后姓，因为姓西真的非常少见嘛，所以大家就是觉得啊，西子，我也一直以为是个艺名。 对 对，但实际上就是本名哈、啊。真的，有没有姓西的朋友？姓东南西北任何一个的，请跳出来。有没有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如果要是有的话，可以有奖品哦，奖励你。好。 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 ，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Welcome。 继续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叨叨，我是叨叨，嗨。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非常年轻的会写歌的编剧，他就是西子。 嗨，大家好。 啊，对，西子刚才问有没有东西南北，并没有。是的，因为这个姓确实比较少见哈。 对， 但是他也是一个很古老的姓氏， 是 根据西门那个来的吗？ 对，没错。 好的，哎，现在也有姓西门的吗？ 应该是有的。 哦，应该是有。是 对， 哦，对，反正就我一直觉得像什么西门呐、司马呀、司空啊，包括像这种复姓啊、慕容之类的，就觉得哇，特别的高级， 好像只有在小说里才见过。 对对 对，而且就是说到这个小说，又可能跟你的编剧身份会比较吻合。 对， 就是哎，你的小说的主人公，你会给他起什么名字？ 其实我写的第一部小说，我记得当时名字叫《一诺千秋雪》。 啊，一诺千秋雪。 对，然后当时的女主就叫雪女。 雪女， 对， 她没有名字嘛，她就是雪女。 对，她就是雪女，因为是上古神话嘛，所以那个时候的名字也没有说、那么的明显。 哦， 其实就是一个代称。 那男主也是没有名字的。 有，其他都是有名字的。 啊，那因为现在就是前一段时间我的那个闺蜜哈，刚刚生完了孩子，然后呢就说，哎，快，这个好姐妹给起个名儿什么的，然后我说行，我给你取一下呢，我说你想要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她说啊，你就起吧，然后怎么好听怎么来，我起的全是网络小说男主的名字。哎，这个名字怎么听那么耳熟呢？对，这荼毒特别深，就有一些那个就是小说里面的人物，他那个名字啊起得特别拗口， 对， 就你会觉得他从来没有说很接地气儿的，就比如说大海呀、啊，对，什么大河呀，就这种很少会有这样的名字，就基本上都是哎呀以复姓为主，这如果是武侠的话，然后要是现代言情，就一定会有什么你想象不到的，一般人起不出来的啊， 对对对。 好吧，这就是你哎，你有大家有要是有看过这样的小说哈，或者说你觉得是哪一个名字是你印象最深刻的，而且是最拗口的，你都可以跟我们互动。 那互动方式呢有两种，第一种就是关注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还有一种是在一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当然如果您正在听的话呢，就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收听。刚才又是我们的 Looper 上单雷说，哎，小姐姐你不来个摇滚歌曲吗？ 对，下一步计划就是 下一步， 对，一首歌打算给他做摇滚风格的，虽然可能不太符合我。 哦，那你自己偏爱什么风格？ 我自己呢还是比较喜欢流行。 流行， 对 对，所以说今天的这几首歌可能都是偏流行一点，没有摇滚。 没错。 嗯，好，那么那你要密切关注哦，今天是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其他歌曲也很好听。哎，我说这个 Looper 来送点小礼物，说不定就会有摇滚了哟。好，那希望大家这个小礼物走一波啊，666把我们的场子炒起来。下一首歌是和你，又是一个很温暖的歌曲。 对，这首歌它其实有一点偏民谣风的，民谣和流行的结合。 哦， 对，其实这首歌是我学会吉他， 嗯， 然后做的第一首歌。 学会吉他做的第一首歌。 对，没错， 那就是高中时候的喽。 对， 嗯，那听听这首和你，来自西子。好，这个前奏好像有些长呢。 是的。 哦，好，等一下啊。 好。这怎么没有了？哦，没关系，这首歌就先到这儿吧。 好的，哎，这首歌因为它只有就是给我的版本是只有两分多钟。 哦，是这样。 啊，嗯，原来它是一个，就是我以为是完整歌曲。 哦， 哦， 对， 那它这个哎是一小段，完整的是三分多钟左右吗？ 对，没错的。 嗯，好的，那很遗憾，其实这首歌特别特别的好听，这是刚学会吉他的时候写的吧？ 对， 嗯，对，因为能听出来，其实就是简单的那种和弦， 对，很简单，四个和弦， 是的，四个和弦也能写出来一首好歌，真的，因为旋律特别好。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这个和弦是一部分啊，但是我觉得旋律更重要，因为一首歌好不好听，一个是歌词，那另一个就是作曲了。 对， 嗯，是的。那现在你如果要是在写歌的话，你是通过怎么个写法呢？还是就是先录音，然后再把它扒出来这样的吗？ 其实就是因为现在学了一点简单的吉他，然后也会自己去接触一些乐理啊，包括键盘呀，就了解一下编曲什么的。 哦， 所以说现在写歌还是比较自由的， 比较容易了， 比较多。对，然后因为像我嘛，有个习惯，就是可能有些人每天晚上会写一篇日记。我是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一首原创歌曲， 每天一首原创歌曲。 对， 哇，我觉得这个 我是真的有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不同意见哈。对，因为我老觉得写歌它真的不是一个量产的东西，对，它有可能你有想写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可能一天写十个，然后它如果要是写不出来的时候，如果硬写那会不会不好听呢？ 其实这个不是硬写，就是看你自己对音乐的理解。 嗯， 因为对我来说，音乐它其实就是一种表达自己感受的方式。 嗯， 很多人写日记可以抒发，文字可以，旋律其实也可以。 哦， 而且就是像我写，不会强迫自己。 啊、哦， 如果实在写不出来，那就不用写了呗。 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 我以为是定的任务是每天必须得写一段旋律。 嗯，对。 那你会不会有就比如说连续几天写，然后是不同的内容，但是呢，这个旋律是差不多的、类似的？ 这个对我个人来说，我是特别忌讳的。 是吗？ 就我特别不喜欢我所有的歌曲都局限于一个风格。 嗯， 就其实不但是别人会听你，其实你自己写的话也会丧失一些激情和创新的感觉。 是啊，就是听每天，哎，这好像跟昨天的歌差不太多。 对， 嗯， 那像我的话，就是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网易云搜索艺人晚子熙，听一下我的原创。 艺人晚子熙， 对，里面有电子、有民谣、有流行，下一步是 摇 滚。摇 滚， 对， 天哪，这绝对是一个多元化的这么一个艺人哈，我觉得音乐人。 嗯， 那你现在就是怎么去平衡编剧和音乐人这个身份呢？ 其实我觉得音乐你要是把它当成一种职业来对待，它可能给你的非常的束缚非常多，硬性的要求非常多，但是你如果仅仅能把它当做自己的爱好，对，它就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在工作之余或者是平时上班时候，其实公司氛围非常好，都跟家人一样，有的时候情绪好了让你搬出来吉他唱一首啊，都会有 这 种。这 么好。 对对对。 哎，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小院啊？ 没有了 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公司请这个多多的建立起来啊。 对， 然后呢，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氛围。对，我觉得在一个工作环境很重要。 对， 然后它能不能让你有好的就是灵感，能不能就是坚持下去，对，不要给你太多的条条框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氛围。 对， 其实像我们这儿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才有不断的创新啊，所以才有这么多的活力来做节目，对不对？ 对。 好，那么就是刚才呢也是聊了聊这个编剧的生活，那看来音乐只是作为一个目前的爱好。 对对 对。 对， 哎，其实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我一直很好奇，那你比如说你把那个音乐都放在各大平台上面，网易云也有，可能也有其他的一些平台。 对， 那现在留言的人或者说播放量怎么样？ 其实我自己是不太在乎这边的。 哦， 就如果我是想走一个职业歌手或者有商业目的的话，可能会非常在乎这个。 对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人听我的歌那就好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法。 对，如果要是有人能留言或者评论的话，我会特别的 高兴。 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会特别高兴。 对对对。 对，而且我关注网易云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评论。 是是是。 那评论都是大拿。 有时候弹幕比证据还精彩嘛。 对，笑死我了。每次听歌就尤其是什么中东电子啊，然后这种曲风下面那个留言，绝对是个段子。 对，都是段子手。 对，都是段子手啊。这个很多的灵感就来自于评论区。 嗯， 好，那么刚才也是聊了聊这么多关于生活当中的西子，包括他工作当中其实更多还是跟专业相关的，比如说跟音乐跟编剧。那接下来呢，我们一首歌过后，我们来聊聊你的个人情感喜好性格怎么样。 好好，没问题。 那我们下一首歌要带给大家的是太古里圣诞夜。 对，太古里圣诞夜。 这首歌是在特定时间写的吗？ 这个歌其实是我挺近的作品。就是听歌名就知道是去年的圣诞节前夕。创作 出来的。就差不多那个时候。 对。其实这首歌写的背景其实很简单。因为我当时住在那个三里屯那边。所以我每天下班的时候都会从三里屯太古里那条街道走过。然后那个正好是圣诞前夕。街上有灯光啊什么的。然后人流川流不息。所以当时的时候又结合我自己当时在北漂的感受。很孤独。所以当时就结合这个画面就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 是的。就是哎呀，我觉得这个待会儿可以我们交流一下，包括大家有来北漂咱们不能说北漂啊， 对， 就是说来北京去追寻梦想的朋友，如果你们也有类似的心境或者说经历的话，咱们不妨可以通过一直播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交流一下。那先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太古里圣诞夜，来自西子。 凝望房檐上的月光，你的侧脸 想起渐渐远去的时光，不下雪的圣诞节又来到身旁，还记得去年许的愿吗？街上的行人看起来都很忙，许多商铺还未打烊，何时我也能够成为谁的幻想，拥有全世界的星芒。 Let's say Merry Christmas for each other. It's a lonely Christmas for me and you. I look up the star I made a wish. Let me be the star the next year.微信简讯上写满朋友的问候，我来不及一一回复，他们都羡慕我看似坚强的外壳和不顾一切的勇敢。当我逆着人流走在太古街头，我鼓足勇气不再回头。 Let's say Merry Christmas for each other. It's a lonely Christmas for me and you. I look up the star I made a wish. Let me be the starNext year,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Christmas。 这首歌是太古里圣诞夜啊，来自西子。其实刚才呢就是在想一个场景，确实因为那个时候西子也应该是刚刚 一直到现在为止来北京好像时间也不长， 对，不到一年， 对，不到一年，就是好像每一个初到北京去寻梦的人， 对， 总会被现实冲击到自己的梦想， 对 对对对，就是现实总是那么的骨感啊，原来我的幻想好像好难实现的样子，但是只有你不懈的努力，你才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记得就是我刚刚开始来到北京的时候，尤其是那种特别繁华的地带，我是不敢去的。 为什么？ 因为我就觉得实在是太繁华了，因为这是我梦想当中的生活，可是离我现在差得还很远，对，所以我会有一种迷之压力。对，就像我那个有的时候，哎呀，觉得累，不愿意工作，然后我就去逛街，哪儿贵我就去逛哪儿，越贵我越去逛， 然后总能买得起的是吗？ 对，不，然后就说啊，好吧，我继续回去工作，对，就有一种动力了。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刚到北京或者上海或者任何一个城市去打拼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就是这样的感触吧？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 对 对，只要你还有梦想，有一种焦灼的状态。你知道我上一次去太古里 那都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是吗？ 就不是，上距离上一次很多年前，然后我就好长一段时间没去了，就跟朋友约在那儿，结果呢，我还稍微的打扮了一下去的，哇，结果到那我简直是自惭形秽啊！你都不知道那来来往往的小姑娘有多么的年轻漂亮，哎呀，那白皮肤大长腿，然后我就说，我还是回去吧，咱们为什么选这个地方？ 对，那是个红人的聚集地嘛。 是，然后我那个姐妹也是，她说，哎，你看那么多摄影师哈，他们怎么就不拍我呢？我都来回在他们面前走了三趟了，然后都躲着我。嗯，我说那已经老了，就真的意识到那个时候 I realized， 对，真的是已经不是那个年纪了。所以以后再去太古里的时候，我一定打扮的花枝招展。好，这个上大雷说，聚光灯下道姐这妆画得很溜，是吗？这我们还是没有这个美颜效果的呢，有美颜效果我觉得更溜。对，我们这个其实整个直播间的声光电还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好，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刚才也唱了这些歌曲，那来聊一聊关于西子的生活，你的性格。西子如果要是说你的性格属于哪一种？ 其实我觉得我的性格还挺极端的。 极端哦， 对， 要么这样要么那样。 对，我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自己特别安静，一个人关在房间，但我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自己特别释放自己。对。 那如果要是说释放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 其实我特别喜欢旅游。 哇，太好了，你喜欢旅游，那是不是现在已经走过很多地方了呢？ 对，我会定期制定一些旅游计划。离我最近的一次应该是退伍，前年退伍后，和我的好闺蜜一起去了青海。 青海， 对， 哇，你选的这个地方都很文艺啊。对，退伍的是去青海看油菜花了吗？当时还是 其实是被青海湖吸引过去的。对， 青海湖。 听说就是仓央嘉措在青海湖说过一句话，说所有人站在青海湖边，脑子就会闪过一首诗。 哇，这仓央嘉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对 对，那青海湖这是你的第一站是吗？ 对， 第二站， 我记得当时那个西北大环线，青海湖，包括当时的天空之镜，盐湖，茶卡盐湖， 茶卡盐湖， 对，然后后面还去了甘肃的那个张掖大峡谷。 哇，这些都是好地方。其实甘南地区和那个青海都是非常非常美的。 对，非常美。对， 我一直觉得像我国真的是幅员辽阔，东南西北各个地方总能有不一样的美感。 对， 就有些时候我们旅游会或者说旅行吧，哎呀，我要有时间去国外，我要去这儿去那儿，其实国外是很好，但是有些时候可能大家就忽略了，反正家门口这么近嘛，自己国内的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 对， 但实际上你仔细去走一走，我一点都不输好吗？ 对 对， 其实中国还真的是很大。 对啊，很大，而且很漂亮，希望大家多走走国内啊。国内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地方。 对， 那你走过这么多地方，你最喜欢哪儿呢？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当时租了一辆车，当车开过祁连山的时候， 哇， 我当时是被震撼的，就四边围绕的全是雪山。 哇，祁连山脉。 对，然后还有牛羊在吃草，地上还有特别大的田鼠在打洞，就那种感觉其实是非常的奇妙。 哦， 对， 哇，田鼠在打洞。对，哎，你在干嘛，老田？ 对，就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很大只， 是吧？那种田鼠就不像是我们一般，可能女孩都怕老鼠啊。 对对对， 但跟那种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有这么大吧？这么大，这么大。 至少比老鼠要大三四倍。 是吗？ 对， 那田鼠其实还是蛮可爱的啦。 对啦， 对，你戳一戳它，没准它还能跟你回应一下。 对 对，这是出去旅游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这是一个习惯。 对， 我觉得旅行真的是能够让人换一种心境。 对， 就当你一段时间很累很累很累的时候，旅一趟游回来，你就真的精神百倍。 对，充了电。 是，充个电哈。那我们再来唱一首歌吧。唱完歌，我们把推荐的 MV 放给大家。 好的， 好。那这首歌呢叫做鱼。其实我记得陈绮贞好像也有一首鱼 啊。这首歌就是陈绮贞的鱼， 就是陈绮贞的翻唱的，是吗？ 哎，翻唱的。对 啊。好的。哎呀，我刚才还说觉得你的声音有点像陈绮贞。 是吗？ 不知道这首歌唱出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哈。这是属于西子的风格，来，这首鱼送给大家。 坐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化，带不走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推向我在边界自由自在挣扎。如果有一个怀抱勇敢不计代价，别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 好棒啊，这个就是原唱。 在椅子上看日出复活，我坐在夕阳里看城市的衰弱，我摘下一片叶子让它代替我，观察离开后的变化。曾经狂奔舞蹈贪婪的说话，随着冷的湿的幸福化，带不走的丢不掉的让大雨侵蚀吧，让它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原谅我飞曾经眷恋海洋。带不走的丢不掉的我全部交付他，让他推向我在边界自由自在的活。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我会疯狂的爱上。带不走的不下的我全部交付他，让他捧着我在手掌自由自在挥洒。如果有一个世界浑浊的不像话，别让我飞，将我温柔豢养，别让我飞，曾经眷恋。 这首《鱼》来自西子，原唱是陈绮贞啊，真的是非常优美的一首歌。最后呢，我们快要结束的时候还有一分钟，我们来感受一下吧，孙燕姿的梦游。好，